边一个行程啊，个位系点啊，嗰啲 crew 要点样上啊，去边一个 port 系个母港啊，我哋要。咁其实呢啲所有嘅安排咧，都要成三。即係起碼三個至六個月嘅時間，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個原因，就係話政府即係都冇乜回應啦咁樣，咁變咗人哋嘅安排咧，亦都唔可以等，因為都要做生意噶嘛，咁所以即係佢哋而家嚟講就冇將香港等喺度咯。咁你話如果即係政府真係回應嘅，有正面嘅回應嘅，咁而嗰啲即係佢可以喺香港開辦呢個遊輪嘅條件係可以接受嘅話咧，咁我相信佢哋都會考慮翻香港嘅。咁但係真係呢個就要時間啦。咁我相信今年就一定唔得喎。咁如果係你話出年嘅第一季尾，咁即係希望有啲機會啦。如果而家我哋係見到即係有回應嘅話。 是你觉得这间公司如果是决定啊，即是都短期内都不会回来香港做母港啦，咁对香港的邮轮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个影响好大啊，同埋如果时间越长咧，个影响就越大啊。因为即系呢啲嘅安排，譬如话而家佢哋话开到即系佢哋喺嗰度系做2024嘅首季，但系据我哋所知咧，佢已经收嗰啲嘅 booking 咧，已经收到去2023嘅第一季啊，第二季。咁所以即系你话如果佢越迟，咁我哋就越耐先至会有邮轮嚟香港嘅话咧，即系以香港作为母港嘅话咧，咁慢慢即係就好似我哋講其他嗰啲嘅大型活動一樣咯，咁喺度做做開，咁亦都又有生意，又冇問題，咁變咗即係點解要去轉咧？咁樣咁慢慢咪即係香港咪即係唔喺佢哋嘅行程安排裏邊咯。 阿楊小姐，我想問兩個，睇下你有冇水晶球啊？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嗱，依家個咁樣嘅一個發生一個個別嘅事件啦，就因為政府嘅回應慢啦。咁你覺得咧兩個問題，一個就係你覺得呢件事會有幾大嘅羊群效應對其他嘅船公司？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你估計因為呢件事發生咗之後，政府會唔會快咗回應咧？ 我哋相信咧，政府咧即係應該會快咗回應噶呢件事出現，即係就好似頭先兩位都講過嘅其他嘅事件一樣啦咁樣。咁而你頭先所講嘅羊群效應就呢、這個其實而家香港根本就冇遊輪嚟喺呢度啦，咁跟住個個都睇住等住政府出翻嗰個嘅即係指引啦，咁跟住先至會有遊輪去考慮咯。所以我又咁講咯，我覺得唔係話羊群效應嘅，但係而家係冇留遊輪會做呢樣嘢，因為都未知個個情況係點，咁點去做決定咧咁樣。 即係個個都死咗心，依家未人有人回心轉意啊？係咪即係咁啊？你意思就係、是、啊？ 一定會有人回心轉，因為而家都唔知嗰個情況係點，係要有乜嘢條件先至可以開辦。咁亦都係，譬如早前我哋講嗰個，即係就係、是、呢個皇家加勒比咯。咁佢嗰個熔斷機制嘅時候，有一個船員就復陽，我咁佢停咗21日嘅，哇！就個個聽到呢個都驚曬啦。 喂，咁點解你又咁有把握？個唔係把握啦，即係有少少信心，政府會回應快咗，同埋佢究竟一棘喺咩問題度要諗咁耐咧？ 嗱，我哋睇咧就係即係其實大家都係聽翻最近呢一兩日嗰啲嘅新聞啊、消息啊咁樣啦。咁我哋都聽聞咧就係話即係香港咧都有機會啦、啊、去免除咗嗰、那個核酸檢測咧，即係回港嘅人士啦嚇。咁同埋可能嗰個而家嘅3+4有機會會變到0+7啦嗰啲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見到佢喺呢一個方向。即係我哋都覺得政府可能有呢個方向嘅放寬嘅話咧，咁所以呢、這、一個遊輪其實都係一樣啫嘛，都係一啲防疫抗疫嘅措施嚟啫嘛。咁所以如果嗰度放鬆，咁我哋覺得呢啲遊輪嘅舉辦都應該係一樣嘅啫。所以我會有啲信心或者有啲希望喺度咯。 嗯，嗱睇翻咧就而家係政府對於公海遊嘅防疫要求啦，就見到話譬如話係有人染疫嚇，或者係緊密接觸者咧，咁都要取消航程啦，工作人員咧都要停工啊等等咁。咁你覺得其實呢個嘅防疫要求啊，係幾時定？係咪即係對於而家嚟講係未必合時咧？你覺得？ 完全同意。嗱，呢個定嘅時候咧，就係喺今年嘅應該係舊年嘅年尾開始啊。佢哋由舊年嘅七月開始係正式開始可以俾翻遊輪去做嘛。咁係即係當時嘅情況。咁我諗當時嗰、那個即係疫情嘅處理啊，同埋我哋。喺而家對疫情嗰個嘅掌握啊，同埋嗰個即係接種嗰個嘅比率啊，咁樣咁即係完全都唔同，同埋而家譬如話已經有口服啊，即係我覺得真係應該要再檢視一下，唔應該再係以當時嘅嗰個情況之下嘅嗰啲嘅要求，嗰啲嘅措施咁而。 同樣今時今日係加注喺呢度咯。 我想諗下，即係有一個處境嘅考慮。但我記得當日即係好多年，即係幾年前，我哋出現咗呢、這個喺遊輪上有人染病，咁跟住又擴散咧，就搞到倒瀉羅下嘅嗰時，咁應該上岸啦，因為點咧都搞到好論盡。咁如果依家喺咁嘅今日咁嘅情況下邊，除咗依家發生嘅可能性會細啲，因為啲人打曬針啊等等啦。但如果真的出現了在個船上又啱啱隻船要回嚟香港的時候，你估計其實會帶嚟啲乜嘢問題？我哋要首先要做好準備咧。 嗱，我谂咧，我哋首先咧就系话嗰个检测嗰度咧，咁同埋喺船上边咧可以咧，即系譬如政府开嘅条件里边，可以亦都系要求船公司就话，哦，如果一旦船上有人确诊，佢会唔会有一啲嘅船上嘅隔离嘅嘢，系可以系有一个有一个范围啊咁样样，就将某啲人嘅隔离，咁起码将嗰个传播会减低啦。咁但系咧，我亦都系翻翻去嗰句说话啦，即系譬如话喺旧年又好，今年年头又好，咁嗰啲嘅即系个传染嗰个机会好高啦。咁但系当时咧嗰啲嘅病情啊，同埋嗰个严重性咧，都系高嘅。咁但系而家即系譬如话嗰個變種已經係越嚟越弱啊！雖然佢嘅傳播係高，但係即係你見到出嚟嗰個嘅情況啊，即係嗰啲重症啊，或者係死亡症嗰啲都係少咗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啲嘅，譬如話隔離嘅安排啦嚇，喺船上邊佢未翻到嚟之前，係可以做一啲嘅。咁呢個都係可以考慮咯，我覺得。 嗯，頭先你講上船前嘅檢測啊，係咪都你哋有咩嘅建議咧？ 其实上船前咧，以前都系噶啦，都有要求做呢个核酸检测嘅咁样。咁但系就即系你话而家再系咪需要核酸？即系嗱，我哋纯粹嚟咁睇，船咧就好似，即系上船咧就好似你去住一间酒店，不过嗰酒店就喺个陆地上，呢一个就喺个海上面。咁其实如果而家我哋讲呢个话宅度假咧，即系去酒店去嗰啲 station 啦，其实佢都冇需要要求呢个核酸检测啦，咁样。咁点解上游轮又需要咧？咁样咁即系我哋觉得就即系我哋觉得就唔系一定要需要话上游轮都一定要做呢一个咯。 嗯，你点样理解即系政府系过咗个几月都未有回复呢件事咧？系咪都考虑紧？系咪就系考虑紧呢啲嘅防疫措施咧？ 我哋都唔敢去即系猜测佢系点样样啦。咁但系相信我谂就系话 ，OK， 如果系譬如我哋头先提到嘅上一次就话有人染疫咗之后嘅船去停办21日 ，OK， 唔系停办嘅时候，跟住要有咩嘅有咩嘅安排咧？咁如果唔係咁樣去做法嘅話，咁係可以係幾多日呢？或者個清潔，即係需要佢哋點樣做返啲清潔，而令嗰個船可以繼續去運作呢？即係我諗呢啲可能佢哋要需要多啲時間去話得俾業界聽，咁先至話去放寬。即係咁當然啦，佢放寬嘅時候，佢亦都一定需要咁樣去做嘅，即係要講埋呢啲條件。 你照你所知呢，如果政府要解決一籃子問題，牽涉幾多個政策局同部門啊？ 我相信即係呢個醫務衛生局就一定唔少得啦，咁再加上我哋個文化旅遊文體旅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即係呢幾個部門啦，咁都要有，咁當然仲亦都有即係出入境啊嗰啲咁樣咯，咁但係呢啲我諗就我亦都唔係呢一方面嘅專家，話知道去邊幾個部門去統籌，咁但係就即係相信一定要跨部門㗎啦。 遊輪業咧，對於旅行社嚟講咧，都是一门即其中一个重要的生意啦。咁其实邮轮业未能够在香港复苏咧，你觉得对于旅游业界嚟讲有几大影响啊？ 其实个影响就是都好大，因为大家都知啦，根本而家旅游界都冇乜生意可以做，即系净系得嗰个本地游一啲好，即系大家都知道好平价嘅旅行团啊，本地游。咁呢度系真系好有限。咁你又如果有邮轮咧，最起码我哋系多一个空間去做。如果再加上，譬如話，即係政府話，會放寬到去0+7嘅咁樣，哇！咁我諗香港人再去出面即係翻嚟嘅時候唔使咩，咁即係遊輪甚至乎係可以唔係淨係公海遊添，所以我哋覺得個影響會好大嘅。 嗯，你都提到0+7啦，即係而家都政府係積極咁考慮緊去放寬呢個入境安排啦。咁關對於呢、這個即係吸引外來遊客嘅作用有幾大咧？不如我哋5:30新聞之後再同你傾一陣好嘛？ 好， 多谢你吓。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大家认为啊，即系嗰个0+7嘅步伐应该系点咧？咁同埋即系而家香港复常嘅步伐应该系点样做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听住新闻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594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5459宗本地感染，再多7名患者离世。医管局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情况危殆。他上个月30日接种一针疫苗，今个月18日发烧，翌日快测阳性，有上呼吸道病征和高烧，曾经到指定诊所求诊，再转到急症室，情况开始有变化，并且有抽筋和呼吸不畅顺。現時入住聯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有腦水腫的情況，需要用儀器和藥物維持衛生指數。學校方面呈報1007宗陽性個案，分別來自589間學校。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因應新冠病毒確診數字下降，政府正是積極研究在機場抵港人士的檢疫安排有什麼調整空間，部署任何安排要有序，將風險減到最低，希望不用走回頭路。李家超又說，疫情管控影響本港與外國接軌，政策方針是朝著與世界聯繫接軌的最大空間去做，過程之中有序地開放，强调本港经历风雨和有韧力，呼吁市民要有信心。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先后出席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遗体告别仪式和国葬。王岐山说，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见证时代变迁，是国家精神和凝聚力的象征，深受人民爱戴，为中英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向英皇查理斯三世转达习近平和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哀悼，向英国皇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新华社报道，查理斯三世向中方转达口信，指皇室非常珍视与中国领导人的友谊，重视英中关系发展，希望今后继续与中方展开在可持续发展和其他领域的合作。英国副首相高翠玲说，英国新政府希望与中国加强经贸、环保、气候变化和多边事务等领域的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美国独立传媒引用国会数据指出，美国在1798年至2022年在海外发动过469次军事干预行为，单计冷战结束至今的大约30年间就占了251次，远超冷战结束之前190多年间的总和。发言人汪文斌说，美方一再声称尊重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但是有关数据充分体现美国规则的好战本性和霸权底色。汪文斌又说，有关报道还指出美国军事干预行动的目标涉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他说美方应当做的不是空谈所谓的规则和秩序，更加不是攻击指责抹黑别国，而是切实反省并且纠正自身，四处对外发动战争，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错误行径，不要再充当全球最大的战争制造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关位。 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是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以及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黑社会利用非法手段逼签合同， 海哥，海哥，太冲动啦！ 佢哋真系可以只手遮天， 有监控噶。 呢度嘅监控维修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李成啊，我哋嘅行头都可以唔清，但你条命够唔够硬啊？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系最高危噶。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陈洁明。虽然中秋已经过了，但都要小心秋老虎，即是讲秋天期间的酷热天气。最重要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不舒服的话就要即刻休息和求助啦。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關於係復常之路啊，咁就亦都係講到咧關於旅遊業界啦、遊輪業嘅一啲問題嘅。但係立埋我哋搭半新聞之前咧，就同緊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楊淑芬你好。 系你好， 都想同你倾下咧，就政府就话而家积极咁考虑紧，去到放宽入境安排至到零加七啦。咁其实旅游业界点样睇零加七呢个安排咧？咁同埋嗰个实施嘅时间表应该系点咧？ 我哋觉得如果系零加七呢个安排咧，咁我谂要冧埋佢嗰个即系入境，即系再翻香港入境旅客嗰、那个核酸检测咧，都要即系都要废埋先得，即系都要取消埋先得。 点解咧？ 咁如果因为你嗰核酸检测咧，而家如果你上机之前做个核酸检测，系一有事喺嗰度要逗留14日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一样嘢咧就会令到好多嘅。好多嘅旅客咧，其實都即係我哋香港人都好啦，都唔係好敢出去，即係因為即係你一染咗之後就要多14日啦，已經咁樣，咁喺嗰度14日，咁變咗個安排嗰度咧，都會係即係會好有大困難，因為講緊嘅時間日子係比較長，咁所以如果佢係零加七，再加埋呢一個核酸檢測係入境嘅時候，即係上機之前應該話。上機之前不需要做呢個核酸檢測的話咧，咁咧我哋覺得咧，對於我哋旅遊界裏邊咧嘅出境遊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嘅。 嗯，咁你又點樣睇？即係零加七都仲有七日嘅醫學監察啦，即係相信都係會有黃碼嘅監察啦。你又點睇呢個安排？ 嗱，呢一個咧，我哋覺得咧，就係話，如果你對出境遊咧，即係本身係香港居民嘅話啦，嚇，咁啊出境遊嘅時候咧，即係你翻嚟係唔需要酒店啦，咁就定變咗皇馬啦，咁但係你可以翻工啦，咁當然唔可以食肆啊嗰啲咁樣啦。咁我哋覺得咧，就即係一步步嚟啦，呢個係可以去接受嘅。咁亦都如果係 呢、這個咁嘅情況嘅話咧，我哋相信好多香港人咧，佢哋要出外旅遊嘅意欲咧，會係即係會係即係強烈咁樣增加咗。咁因為其實啲人都已經蠢蠢欲動啦。咁但係就奈何係因為嗰個核酸檢測啦，上機前嘅核酸檢測同埋呢一個。而家嘅即係有檢疫酒店呢度啦，咁令到好多人都即係有啲卻步。咁如果呢兩樣嘢放寬咗嘅話咧，我哋覺得會有好大嘅即係好大嘅增長喺外遊出外遊，即係香港人出外遊。但係咧，你話如果我調翻轉係嚟睇，就係話 OK， 咁第二度嘅旅客會唔會因為我哋放寬咗零加七之後咧，佢會嚟香港？咁我哋又覺得如果係啲觀光旅客咧，就算有你零之後，仲要加任何加二加一都好啦，即係我哋覺得都唔會有一個大嘅幫助，因為如果你係一個觀光嘅旅客、一個旅遊嘅旅客，咁會周圍全世界咁多地方都可以揀，咁點解要去一笪地方你都仲有呢個限制呢？咁同埋你係一個旅客，你嚟到冇理由你唔入食肆噶嘛，咁即係變咗即係嗰個實際情況，我覺得就話如果係要吸引翻海外嘅旅客嚟香港，就個機會就唔大咯。 OK， 好啊，唔该晒杨淑芬，多谢你啊。 嗯，好，唔该晒。 杨淑芬就系旅议会嘅总干事嚟噶，咁所以就都有啲声音啦吓，要求咧就系撤销呢个喺外地上机之前嘅核酸检测啦，同埋咧就系头先都听旅游业界讲啦，即系就算零加七咧，对于外来嘅游客咧个吸引力咧都系唔大嘅。咁究竟啊嚟紧应该点样处理咧？ 做个零加零， 系啦，有啲声音就咁讲啦。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聆听嘅问题，佢话有时听一个讲英文嘅人讲英文啊。佢究竟有 ED 同冇 ED， 即係 past tense 定唔係 past tense， 其實聽唔聽得出嘅呢，佢自己感覺好似成日都聽唔到。事實上呢，好多時候一個講英文嘅人呢係未必個 ED 呢會讀得好出嘅。喺好多情況呢，我哋係可以省略咗 ED 讀出嚟個 T 或者 D 音嘅。俾個例子 ,realize 呢個字 past tense 係 realized,ok,、okay? 後面個 D 啦，最尾係個 Z 音跟住個 D 音啦。如果我后面跟住嗰个字响音开头呢，我就会照读嘅嗰啲 realized it, realized it, I never realized it, ok, 咁你就会见到呢个 D 音会愣咗落个 IT 嗰度。但如果后面系一个唔系响音开头嘅字呢，我哋呢好多时候嗰个 D 音呢就会系省略咗唔读嘅。譬如我而家唔系 it 啦，我系 that, that, I never realized that,I never realized that, realized that, realized that. 你就听到咧，我会省略咗嗰啲嘅，我就唔会读成 realized that 咁样嘅，因为咧实在太巧口啦。咁至于点样先系听到系啲音定冇啲咧，其实系要睇情况嘅，即系你听翻佢本身讲开嘅事，你就要估究竟佢系咪有啲啦。OK， 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戴希立啊，咁我哋再讲一讲咧，关于袁国勇等等四位专家咧所发表嘅文章啦。咁佢哋都讲到话咧，就而家其实香港已经有一个防重症嘅屏障啦，因为接种率啦，同埋感染过嘅关系啦。另外咧，亦都讲到话而家疫情缓和啦，应该逐渐开始放宽复常啊。咁一啲咧就到而家都未接种嘅市民咧，咁其实咧就算再俾多啲时间咧，都唔会有太大改变啦。社会应该尊重呢啲市民嘅选择啦，咁就要继续呢个復常嘅計劃，未打針嘅市民咧可以每日做抗原檢測啦。咁如果感染咗咧，就係要去用求醫啦，同埋食口服藥啦。另外咧，就亦都建議話咧，係盡快落實第四階段嘅疫苗通行證，放寬咧餐飲處所啦，同埋一啲室內處所嘅一啲限制啦，以及咧頭先都講啦，入境嘅安排咧，佢哋認為咧就應該係零加七，甚至咧係更加進取嘅方案。至於咧係頭先講啦，未打針嘅人士咧需要恆常做呢個抗原檢測。咁如 果咧系有阳性嘅话咧，就必须要立即求医啦。咁而咧，如果系出现咁嘅情况之下咧，可能考虑咧对一啲未接种者咧，就进行一个逆向隔离，即系隔离一啲未打针嘅人士，以防佢哋感染。另外咧，亦都讲到话咧，而家嘅病毒咧已经系深入社区啦。常规污水检测同埋围封强检咧，已经冇大嘅实际意义啊，应该要停止，留翻啲资源咧系保障呢个嘅一老一少嘅疫苗接种率啊。亦都讲到话咧，系而家咧就呢个医疗系统点样去复常咧？咁就话咧系呢个无需要等到咧呢个病毒量下降咧先至离开隔离设施啊。亦都咧可以讲话系唔系话所有患者咧都要入晒去一啲嘅负压隔离设施嗰度，同埋咧都讲到话咧系要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到鼓励咧长幼咧去到打针噶。咁好啦，点样去理解阿袁国勇佢哋几位专家呢篇嘅文章咧？嗱，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啊。孔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 教授。 点解会话即你认唔认同袁国勇佢哋呢篇文章就系话咧，其实而家香港已经有条件咧，去到做一个复常之路咧，系咪已经冇可能会出现好似今年年初嘅一个大爆发嘅情况咧？担唔担心，譬如有新嘅变种病毒，又需要再考虑过呢啲嘅防疫措施咧？ 其实绝对认同四位教授嘅睇法啦。咁个原因就系因为咧本身。我哋香港，我之前都講過，其實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我叫混合免疫。混合免疫即係話，喺個社區入面咧，大部分人咧已經係接種咗兩針嘅疫苗啦。咁亦都係有大部分人咧，其實曾經感染過呢一個嘅新冠病毒，尤其是講緊係 Omicron 嘅 BA.2 或者現時流行緊嘅 BA.5。咁呢一個嘅混合免疫嘅屏障咧。就令到整體我哋見到喺醫院而家見到咧嗰、那個嘅重症嘅比例係好少啦，亦都講緊係大部分嘅病人其實入嚟咧，就算佢係新冠確診嘅話咧，佢都唔係因為肺炎而係要入院，而係因為嗰、那個新冠引致其他嘅問題，即係等同於譬如流感或者其他上呼吸道病毒。都可以引致嘅一啲問題，譬如一啲心臟啊，一啲係可能係中風啊，或者係佢其他嘅長期病患嘅問題。咁所以咧，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嘅情況咧，同其他嘅上呼吸道嘅病毒嘅情況咧係無異嘅。咁另一樣嘢我哋要留意咧，就係、是、當然我哋要關注翻就係、是會唔會有啲新嘅變種嘅COVID 嘅病毒係出現。咁呢個係監察得好嚴謹監察咁咧，咁但係我哋暫時未見到一啲係同 Omicron 嘅變異好遠嘅變異好分別好大嘅一啲新嘅變種病毒出嚟。就算係一啲新嘅變種病毒出嚟咧，其實我哋嘅推斷咧係會嗰個嘅傳染性係高啲，更加高，但係咧嗰個病毒嘅破壞力係會更加弱嘅。 嗯，咁嗱，而家就当然啦，即系头先都讲话，好多人已经筑起咗一个防重症嘅屏障啦，因为打咗针或者系感染过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政府啦，以至有啲人咧就一直都担心咧，就一啲高危人士，譬如系长者同埋幼童咁佢哋嘅接种率系比较低一啲嘅。咁当然见到咧，就系袁国勇嘅文章咧，都讲到话系用。更加多嘅方法咧，去到游说佢哋打针啦。但系咧，亦都讲到话咧，就有啲人如果真系咧过咗咁耐咧都唔打针咧，就应该去尊重佢哋嘅意愿咧，就系继续复常之路啦。咁但系就有啲人又可能会担心啊，其实呢啲人嘅重症风险点样去保护佢哋咧？咁你又点睇呢样嘢？ 其实长幼嗰个系重要嘅。咁长幼其实唔系净系喺。新冠嘅感染嗰度係重要，係包括其他上呼吸道病毒啊，譬如講緊係一啲我哋叫 RSV 嘅病毒，又或者係流感嘅病毒啊，甚或乎副流感病毒，其實喺一老一幼咧，都係有一個嘅可以係重症，可以係甚或乎死亡。咁呢個就要透過咧而家嘅疫苗接種嘅計劃，咁長者幼童都係一樣啦。咁呢個係最好嘅即係防預防嘅方法。咁另外一個嘅重要咧就係一啲嘅藥物啦。 咁長者方面當然而家其實有好好嘅口服藥物，而嗰啲口服藥物呢，其實你睇返講緊流感譬如鄧敏福嘅效用啊，或者係其他病毒基本上冇呢啲嘅抗病毒嘅藥物，但反而呢新冠嘅病毒呢而家有最低限度兩隻嘅口服藥物嘅效用都係非常之高，咁呢個其實就正正係可以保護長者。咁幼童嚟講，其實暫時就未有口服藥物嘅。咁我相信希望啦，將來好快會有一啲口服藥物係可以俾佢哋用，又或者有一啲嘅免疫抗體一啲嘅抗體係可以俾幼童係用嘅。其實幼童免疫抗體都可以用噶啦，即係一啲初步嘅研究都話可以用。咁幼童嚟講咧，最重要都係繼續推高嗰個疫苗接種啊！咁呢個就係應該係最有效嘅方法。 啊，孔教授，我有三個問題咧，想請教你，因為我睇你就正話你都表示咗，你其實贊成袁國勇教授佢嗰篇文章啦。咁當然盧醫生咧，都最近佢有幾次嘅講話，咁咧就表面上好似係一個學術嘅爭論，因為數據就其實客觀嘅，跟住你點樣去演繹同埋點樣去解釋嗰啲數字咧，就似乎好似有啲不同。我一跟住我想我講下我觀察到嘅邊三個唔同，你點樣解釋點解你哋會有唔同嘅演繹啊？一或其實你哋係講緊唔同嘅重點啦。邊三樣嘢咧？一個咧就係對於醫療負擔之後，即係重症同死亡嘅估計，我覺得你哋好似有啲唔同，我覺得啫嚇。第二個咧就係對於現時我哋做緊政策上嗰啲資源嘅調配咧，你哋就會覺得有好多地方咧需要適時調配，而有啲地方其實係冇效嘅。咁但係政府好似似乎有喺呢個動作上咧轉身比較慢。最後咧就係關於即係依家成日講嘅零加七，以至到頭先你聽到訪問有啲人講到零加零啦。呢啲速度上嘅問題咧，其實就牽涉到好多關鍵環節裏面，譬如話喺機場究竟係咪要等到結果先走啊？同埋咧對於外防輸入嗰個警惕性嘅問題，我睇到好似都係有形有分別，因為你哋其實只不過係大家嗰個演繹係程度上唔同啦。 嗱，我同意我哋呢三點，尤其是係有分別嘅。 啊，有分別嘅，你覺得 係？個分別在於咧，就係嗰個其實我哋應該咁講啦，我哋可能會係行得比較快啦，即係我哋比較貼緊而家個嘅情況。咁呢個係由同我哋當然係因為我係前線嘅醫護人員啦，再加埋咧，其實係嗰個譬如你講緊死亡嗰個嘅情況，我哋而家嘅分析嚟睇咧，就係會係用翻，譬如係六月打後BA5 嗰個嘅數據去做一個分析，咁你見到其實嗰個嘅死亡率咧已經係下降到係0.097% 啊，仲低過流感噶啦，有啲研究仲低啲先顯示嗰個嘅死亡率，咁嗰個就正正係因為嗰、那個我哋第五波 BA2 嗰個爆發之後。有一個好好嘅混合免疫屏障，導致到我哋而家所謂啊第六波，即係六月打後 BA5 或者 BA2.1、2.1 個或者 BA4 嗰啲嘅病毒咧，其實係嗰個傳染性其實係低咗嘅，因為嗰、那個如果你感染過咧，其實你有一個上呼吸道黏膜嘅抗體嘅保護咧，係減低你嘅傳染性嚇，唔單止重症。咁呢個其實就係比較貼近啦，一個比較。貼近啲嘅一個嘅分析嚟㗎啦，咁正正就反映咗現時嘅情況，亦都解釋到點解幾個星期，即係我哋之前係有萬二宗嘅，咁但係隔咗兩三個星期咧，我哋已經係回落翻去到6000宗留下，咁呢一個正正就顯示咗嗰個嘅混合免疫屏障嗰個嘅效力出現咗啦，咁第二樣嘢你講緊嗰個嘅資源調配，咁其實當你如果係將嗰、那個嗰個嘅新冠病毒係當成一個上呼吸道病毒嘅情況去處理，即係換句話講，你再唔需要係喺負氣壓病房度醫治啲病人，你可以係將佢擺去一個嘅病房入面，你 當然有一啲嘅隔離嘅措施，即係等於好似流感。而佢當佢用呼吸機或者用一啲或者用一個嘅需要氧氣高純度氧氣嘅時候，你就將佢擺落去個負氧壓病房。咁樣嘅處理嘅方法咧，咁你就可以鬆翻好多喺醫院嘅資源同埋嗰個嘅人力出嚟咧，係去照顧翻嗰個其他嘅病人。咁呢個唔會構成一個威脅嘅，因為只要嗰個病人感染嘅病人，佢係喺醫院度戴翻口罩，你擺埋將嗰啲感染嘅人士溝合，即係擺埋一齊。咁其他醫護人員繼續戴口罩，亦都有打針啊，各方面嘅嘢已經做夠啦。咁亦都唔會對嗰、那個唔會將嗰個病毒咧係傳染俾其他嘅病人嚇。咁亦都係另外一啲嘅調配，就包括係譬如喺邊喺一個入境嘅一啲嘅隔離嘅措施。你當你將佢卸下呢啲嘅措施之後咧，其實你亦都可以將嗰啲嘅譬如衛生署嘅嘅人士係嘅同事，佢哋已經好努力噶啦，佢哋可以調配翻咧係去。專責，譬如去負責翻老人家，尤其是係院舍嘅老人家，或者係幼童嘅疫苗接種嚇，咁、呢個係好重要。咁亦都簡化咗可能一啲嘅檢查啦，即係譬如核酸嘅檢查唔需要做咁多次，亦都可以鬆翻一啲嘅緊密接觸者，尤其是係喺醫管局工作嘅醫護人員，佢因為緊密接觸，佢唔能夠去翻工，咁你只要係。佢戴一個譬如係 N95 嘅口罩，佢唔同其他同事一齊食飯，佢繼續做嗰個嘅定期做嗰個核酸嘅檢測。咁呢啲嘅咁嘅照顧者其實就可以翻工。咁我哋嗰個嘅人力各方面嘅調配咧，就會即時係鬆動翻出嚟。 嗯，阿戴希娜仲有問到關於係入境安排嘅問題咧，即係你點樣睇而家嗰個放寬嘅步伐應該係點啦？仲有啲人就建議話啊，上機之前嘅核酸都應該取消啊，嚟到香港嗰個檢測應該點樣處理？核酸定快測啊？使唔使等埋先走啊？咁呢啲你有冇建議啊？ 即係 hold 又話高咧，即係 hold 住先，或俾佢即刻翻屋企咧，即係嚇。 但其實你當你個社區已經有咁多嘅所謂嘅病人，又或者感染咗個病人嚇，又或者係社區有好多已經係康復咗嘅人士嘅話咧，其實嗰個入境嘅嗰個檢控嗰個控制咧，其實可以放寬嘅。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如果你上機咧係唔再需要做核酸檢測，因為其實而家越嚟越難係揾到。一個嘅核酸檢測嘅中心喺外國，咁亦都係好昂貴添嘅，咁所以你係唔需要咁樣做噶啦，因為你既然你嚟到，你到步你都會做嚇，咁一到步當然係要做個核酸檢測啊，咁呢個好重要嘅，咁但係個核酸 即係好過快測係咪呢個？ 你落機你要做個核酸檢測噶嘛？喺機 唔係快測，係核酸檢測係、 嗯 okay. 核酸檢測，咁你繼續照做啦，咁呢個做咗之後，其實你就可以翻屋企噶啦，不過。你就繼續要可能用翻嗰個嘅上網做嗰個嘅自我檢查嗰個嘅嗰個嘅program 你要用啦，你要登記啦。 嗯。 咁你咪量體溫繼續做七日嘅快測。咁你需要嘅，咁當然可以落咗機之後唔單你可以即刻翻屋企噶啦。咁但係你就會有個之後有個核酸嘅報告出嚟啦。咁如果你陽性嘅，咁你可能就要去翻某一啲嘅。酒店隔離，如果陰性嘅，咁你繼續可以就喺個社區嗰度活動啦。咁、 okay. 然後跟住你可能之後就隔日做嗰個核酸檢測。咁其實、okay. 然後每日都做嗰個嘅快測。咁、總共係做七日，咁其實就已經係足夠。 OK， 時間關係，同孔教授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孔凡毅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嚟嘅。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 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点八五，日元一四三点六，瑞士法郎零点九六六，加元一点三二九，人民币七点零一三，英镑对美元一点一四四，欧元对美元一点零零一，澳元对美元零点六七一，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九一。港金报1562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668.95美元，港汇指数10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都分别多车了。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现时去将军澳方向观塘入口都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鲤鱼门道。九龙的路面方面，旺角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洗衣街那段就比较慢车少少的。而观塘那边，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彩石里段就来往方向都多车，尤其是去龙翔道啦。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美罗中心。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带都多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呢，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至安定村那段多车啲，而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带都是繁忙，不过就畅顺的。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都是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安全车速报告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老师。且视天下， 科举作弊之事过后，黑风式接到重要任务，需要亲自采购一批军马。黑风式猜测黄明海将会不择手段假装交易，佢会点对策呢？百里氏传义子赵封祥入宫，想介绍戚国公女儿俾封祥，目的又系乜嘢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骨科医学院、护理专科学院、香港老人科医学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陸宇光、大希臘。 时间来到傍晚的6: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我陆宇光和戴希立在这里。戴希立这个时间都跟你谈一些的教育议题啦。就其实呢近排就见到有不少的直资啦、私立啦、国际学校啦，以至到幼稚园呢都是申请加价的。其实呢就根据教育局寻日的数字啦，就说截至到今年8月尾呢，先讲就是直资方面先啦。局方就批准了38间的直资学校加费，就占了全港71间直资学校的54%。而私立学校亦都私立学校同埋国际学校咧，亦都有啲嘅加价申请，有63间嘅私立学校啦，同埋咧66间嘅国际学校咧嘅加费申请嘅咁。咁但系旧年同期咧，其实就系呢个冇咁多吓，即系旧年冇咁多，即今年个加价加学费嗰个嘅学校嘅数量咧，系比上年多唔少啊。旧年同期咧，加费嘅直资校、私校同埋国际学校咧，分别系25间、38间同埋24间。头先讲啦，今年就讲紧38间直资、63同66间私立同埋国际学校，咁所以可以话咧，今年嗰个学费嘅加价嘅情况咧就更加普遍。戴希立， 系我谂咧就大家都容易明白私立学校点解要加价啦，因为当然唔系话钱加咗之后一定有质素，咁但如果你话，有通货膨胀，又咁多年，因为都有啲都冇加到。咁去到呢個時候咧，佢哋如果唔加費咧，就點樣保障到嗰個教育質素可以有進一步嘅提升咧？咁所以私立學校加價咧，我相信大家都明唔明白，就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問題。直資咧就有啲巧妙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有部分資助係政府，有部分係靠收學費得嚟嘅。咁所以亦都係因為佢個成本有部分都要靠學費去負擔啦，咁所以佢加價亦都都可以理解嘅，只要個加幅係唔合理，呢、這個就另一個問題啦。不過咧，就我就覺得直資學校喺呢個問題上咧，就出現咗兩種好極端唔同嘅睇法。咁有啲人話你自愿去讀直資，咁佢亦都要從學費裏邊去彌補翻嗰、那個即係追加翻嗰個教育質素，佢要提升嘅話合理啊咁。但有人就覺得話，咁你而家咁樣搞法，政府有資助你，但你又不斷加學費，咁整整下啲即家庭環境唔係太好嗰啲人，咪唔夠膽揀直資，咪最後直資咪變咗係比較有錢人嘅學校啫。咁亦都有人提出依個種批評。咁我咧就覺得咧，依個問題就可能要問翻直資學校咧，佢哋係咩原則下面去決定嗰個加幅？同埋佢哋對於經濟環境可能麻麻地好嘅學生，特別半路中途佢已經入咗嚟讀啦，但可能你依家要加學費，你點樣可以幫翻呢扎學生咧？咁我哋都要睇翻下佢成個措施咧，點樣可以保障到有啲經濟上一段時間有困難嘅家長咧，就唔會因為加費咧係要離開間學校。我諗呢個咧，我諗相信一間可以同直資學校傾下呢個問題。 嗱，讲翻而家直资学校嗰个制度啦，其实咧政府都系继续有向呢啲直资学校咧发放津贴嘅，咁就用一个整笔拨款嘅形式咧向呢啲直资学校咧发放津贴啦。那个津贴额系点样计咧？就根据直资单位津贴额即系一个直资学校学位嘅平均单位成本啦，咁就会跟住时间去到调整嘅。同埋咧，就直资学校嘅收生数目咧，去到计算政府俾嘅津贴额。咁而咧，直资头先你都讲啦，直资学校咧都可以自己收取学费嘅。不过咧，如果佢系收个学费去到某一个水平嘅话咧，佢都需要系拨出一啲嘅钱咧，就作为学费减免同埋奖助学金计划之用。咁即系话咧，就如果有一啲嘅比较经济能力比较差啲嘅学生咧，就可能咧就会透过呢个嘅学费减免啊或者助学金啊，就可以读到直资学校啦。 其實睇翻咧，而家嗰個嘅直資學校今次嘅加費嘅情況啦，咁都有啲傳媒都去睇咧，其實都唔算話個幅度好大嘅嚇，咁普遍咧都係2%+啊嚇，咁有幾間嘅直資學校咧就係高過3%咁。咁但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因為咧個個學費咧，咁其實都有啲都比較高啲㗎嚇。咁譬如話見到有一啲即係叫做著名嘅傳統嘅名校，咁而家係直資學校啦。咁佢嘅每年嘅收費咧，可能係講緊即係40,000+啊，至到甚至比較高一啲嘅70,000+、80,000+咧，都係有呢啲直資學校喺度㗎。咁變咗其實咧，對於某一啲即係當然啦，有啲家長有能力去負擔即係直資學校嘅學費啦。咁但系亦都会唔会话，就算啊有呢个助学金吓减免嘅学费嘅呢啲嘅计划之下，仍然都有一啲嘅叫做家境麻麻地嘅学生咧，都未必去敢读呢啲学校咧，咁都可能会造成一啲嘅教育差异系嘛？ 系，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我谂直资学校可能比一啲公立学校咧困难嘅地方系咩咧？即系头先讲佢可能攞咗政府个津贴。咁但咧，但佢津贴因为按人头计啊嘛，但如果半路中途有啲学生走咗咧，佢收唔到学费，咁佢其实个收入少咗，但系佢都要继续要请翻咁多先生，请翻咁多嘅提供翻咁样嘅设备，就唔同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可能啲学生流失咗咧，只要佢符合教育局个开班嘅个规定咧，佢几少人都系。教師的人工啊，各方面都政府俾曬，所以他哋個情況是有啲困難的，我覺得。 根據教育局所講啦，咁點樣去到審批呢啲直資學校啊、私立學校同埋國際學校嘅學費調整嘅申請咧？嗱，各方就話咧會仔細去審視翻個學校提交嘅財政預算啦，同埋調整學費嘅理據啦，並且確定學校咧係有向家長去到提供一啲嘅財務資料同埋解釋加費嘅理由。各方亦都規定咧，學校係需要將唔少於學費總收入嘅10%嘅撥備作為學費減免同埋獎助學金啊，就確保咧學生咧就唔會係因為家庭經濟困難咧而受到影響啊。好啦，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子女咧係讀緊直資學校咧？咁啊，有冇留意到今年有冇加學費嘅情況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但係嗱，你嘅時間，不如我哋都請嚟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嘅主席陳迪安校長同我哋傾下啦。陳校長你好， 陳校長， 你好，大家好。 頭先我都簡介咗關於加直資學校加學費嘅情況啦。你又點樣理解今年嘅狀況咧？ 今年咧，根據教育局出嚟嘅數字咧，好似比往年多啦嚇。咁但係咧，都希望大家都理解咧，喺過往兩年嘅時間疫情期間咧，其實有啲學校咧都凍結咗學費嘅。咁咧就或者冇做任何調整，咁所以可能咧咁啱咧啲學校都係集體咧今年度咧就會向上調整個學費，所以個數字比較多。咁啊，比起過往咧，其實都調整學費的學校數量其實都應該是同往時都差不多的，是因為我意思是指疫情前。 是，那至於加學費的幅度呢，你又覺得其實即普遍的直資學校是不是一個可以接受合理的水平呢？ 我想首先呢，那個 percentage 呢都是一個參考的數字，但另外一個參考呢都要看回實際呢個學家的金額，因為大家知道呢百分比呢其實是都會受著本身那個學費基數呢去影響的，有些學校可能它加的費用或者加的學費不是很多，但因為正正它那個學費基數低，所以呢食出來那個百分比就比較高一點這樣。咁但係如果整體而言咧，2%-4% 到呢個數字，我相信都係可以接受嘅位置中間嘅。 不如講下其實而家直資學校嗰個嘅營運狀況啊，即係教育局都話會因應住你哋嘅財政狀況咧，去到審批個加費嘅理據啦。咁其實頭先你都講啦，即係疫情嘅關係啊，以至到學生收生啊，咁其實呢兩年出現咗咩變化？ 首先呢，教育局去审视我哋嘅申请呢，其实都有一套几严谨同埋都我都可以咁讲几繁琐嘅程序嘅。咁呢，学校呢除咗要提交预算之外呢，亦都要提交该年，即係今年度啦，譬如假设我想下年交学费，咁下年嘅预算要交啦，今年度呢嘅原有嘅预算呢同埋修订预算呢，以及呢上年度嘅核数报告呢，呢啲嘅资料呢我哋基本嘅数字都要提供。再加上剛才主持人都讲呢，就学校加幅加到加嗰个学费或者调整学费嘅理据啦，以至呢就係同家长嗰个沟通嘅一啲嘅资料呢，我哋都要交俾教育局去审批嘅。咁所以呢，其实喺个审批程序里面都应该係严谨啦。咁教育局亦都会睇返学校嘅情况。咁你話現在咧嗰個學校嗰個嘅operation 咧或者個營運啊，其實就係正如咁之前講咧，有啲學校咧喺過往兩年可能喺嗰個學費調整上高咧，就因為疫情嘅情況底下咧，可能凍結啦，咁所以就冇做到調整啦。咁而家佢哋可能真係去到一個位置，佢哋認為真係需要去調整啦。咁咧，否則咧可能佢對學校嗰個財政都會有比較大嘅壓力。再者咧，其實我哋睇得到咧，就係喺教育局咧，頭先你都去分享，就係嗰個嘅俾我哋學校嗰個嘅資助咧，係用學生嘅平均成本去計算嘅。咁呢個資助咧嘅計算咧，我哋都睇得到咧，嗰個嘅升幅咧喺啱啱嗰個年度咧係十分之低嘅。咁咧變咗學校可能都要考慮到，如果政府嗰個嘅資源咧嘅增幅咧咁少嘅话咧，咁可能有机会咧都系要喺学费嗰度做翻一啲调整咁样样咯。咁少咗分享咧，就系喺过往十年里面嚟讲咧，最高嗰一年咧，政府俾到 9.6%+嘅增长。咁但系啱啱过往嗰一年咧，就系得0.3%+嘅增长。咁所以其实都系睇到嗰个增长都即系跌得几犀利下。 有冇理解到即系教育局俾呢个单位津贴额嗰个嘅计算方法系点样啊？即系点解会以前可以高峰去到9%+，而家就系增加得0.3%咁少咧？咁系个嗰啲考虑嘅因素，嗰个方程式系点样计嘅咧？ 教局冇一个好完全嘅计数成个方面拿俾我哋，不过大致上咧嘅一个嘅方向都有让我哋知道嘅。基本上就系攞去年咧。津貼學校嗰個營運成本嘅總額，去隨意咧全港嘅班嘅班額嚇，即係每一班有收到幾多學生嚇，全港嘅班額去做一個嘅平均數嘅。咁學校嗰個嘅津貼學校嗰個嘅支出或者個成本咧，就要視乎所有津貼學校加埋啦。譬如好似嚟講咧，佢哋嗰個嘅教師嘅薪酬啦，又或者佢哋喺維修上嗰個使費啊，又或者喺嗰個課程上嗰個使用啊、活動上嗰個使用嘅使費，咁去計算嘅。咁你話過往嗰年點解特別少咧，或者開少咧？我哋都聽到教育局嘅説法，就係因為過去咧就公務員咧就個薪酬冇做個調整啊。咁因為你知教師嗰個薪酬其實都同公務員薪酬掛鈎嘅，咁所以呢度咧喺教育局嘅説法咧，就因為冇做個調整，所以咧呢個調整就相對嚟講會細咗啦，我哋嗰個嘅即係增幅係啦。 嗯，咁其實而家做直資學校啦，其實嗰個成本有冇特別上漲呢幾年？ 都一路不斷咁樣係有唔同嘅上漲，唔同嘅位置嘅上漲啦。大家都理解齊，其實雖然話疫情咧過往啲兩年到啦，兩年多時間，但係其實嗰、那個物價其實都唔係因此咧係有一個大幅下降嘅，甚至有啲位置都上升嘅。咁呢個亦都係對學校一個嘅個營運上高嘅財政有壓力啦。咁同埋最重要嗰點咧，就係、是、因為直資學校大家都睇得到咧，我哋71間直資學校咧。大部分啊，我哋都係咧係延即係比較係依靠政府嘅資助係去做一個主要收入來源嘅，大概咧就7%-9.5%以上嘅收入來源都嚟自政府嘅資助。咁所以如果政府嘅資助係調整得或者升幅係較少咧，其實對學校嗰個財政壓力會帶嚟嗰個困難。 嗯，其实近年都成日都话适龄学生系下跌啦吓，对于你哋收生，因为你哋都会收学生学费噶嘛，咁啊对于收生那个收入啊学费个收入嚟讲，又有几大嘅影响 咧？我谂喺头嗰一年两年嘅时间咧，大家面对學生咧突然間喺學年嘅中間啦，又或者學年嘅年頭咧離開咧，呢、這個都可以咁講，對某一啲直資學校咧都係有少少手足無措嘅。咁但係咧， 就不過正如呢一年咧，其實好多學校自己都預計到啦。實際我哋就算開學有大概有1000人咁樣啦，咁但係實際咧，可能去到年尾咧都唔會有1000人嘅，因為中間會有走，咁所以咧變咗學校咧好多喺做預算上高咧都已經反映咗喺今年嘅預算上高，咁變咗呢個咧大家都會有個準備咯，咁變咗就唔會去到有一個情況就突然間學生走啦，咁我哋會好似有一個好嚴重嘅入不敷支嘅情況。 陳校長，我想問翻有幾個即係比較可能敏感啲嘅問題。一個咧就係因為你哋正如頭先講，你哋要 keep 住嗰個質素咧，你就一方面要睇政府資助啦，另一方面就要自己個學費啦。咁如果政府資助嗰度，正如頭先講啦，如果你公立學校咧，佢人多人少，只要佢符合開班標準，佢就照找數噶嘛。但你哋咧就如果人數少咗咧，學費收入少咗咧。咁你哋可能嘅營運上就有困難啦，咁樣咁所以你哋第一咧就可能都要係咪都係點都要收翻多啲學生，即係變咗以前話直資學校咧，因為有收學費啊，可以每班少啲人咧，其實就唔成立喎，因為點解咧？翻去津貼學校佢少啲人，佢照開班，你哋少咗人咧就找唔到數喎，即係咁呢個已經係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你嘅收入一路有啲飄忽咧。咁老师亦都担心嗰个财政状况咧，会唔会出现老师嘅流动性又好大，又会影响你哋成个教育质素咧？最后第三个问题就系头先讲啦，如果你学费一加多嘅时候咧，啲穷嘅学生又点照顾？又会造成嗰个可能有啲人话啊，即系有啲人成日批评就系直资越嚟越成为系比较有钱嘅人先可以入得去。咁呢几个问题你点解决咧？ 我諗由第三個回應起先啦，就係、是、首先咧，我諗我哋都唔認同咧，直資學校係貴族學校啊，或者係貴有錢人先要讀得嘅，因為政府其實正如兩主持人都講啦，我哋所有嘅直資學校係必須要咧提供呢個嘅獎助學金，呢個係規定嚟嘅，咁咧最基本都10% 嘅學費收入。咁所以咧，就有一�些學校咧，甚至咧係有30%嘅學費收入係撥咗嚟咧，係俾獎助學金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已經係可以盡可能幫得到有需要嘅學生。咁但係當然咧，亦都有聽到一個情況就係，可能個屋企個狀況又未必去到咁財政咁弱，咁但係咧佢仍然都係喺財政上高都有壓力嘅。咁咧我哋都知道好多直資學校咧，佢哋有自己一啲校本嘅計劃去幫呢啲家庭嘅。我都實不相瞞，有好多學校咧，佢哋自己會有一啲嘅學生或者家長喺譬如喺經濟狀況唔好嘅情況下，又或者疫情中間。突然間家長失業啊，又或者可能係面對好多嘅財政挑戰嘅時間，同學校講，學校都會用一個酌情嘅處理方式，係去做一個嘅學費嘅批核，即係學費減免嘅批核。咁即係變咗咧，又唔會去到話讀到中途就話因為個屋企嗰個負擔唔到啦，咁要去要轉學校啊，或者轉學啊咁嘅情況。咁呢個亦都唔係我哋想見到嘅。所以好多學校其實呢方面都有幫助，甚至咧有啲學校咧都會調撥資源咧，讓一啲嘅學生佢哋可能喺就算喺食晏都會有困難嗰啲家庭嘅小朋友咧，我哋都會提供埋午膳俾佢哋添嘅。咁呢個係第三問題啦。第二咧，你話老師個情況咧就係、是因為其實都咁講咧，而家其實學校都會預計到我哋可能咧每個年頭咧會唔會有幾多學生，大概有幾多學生會離開學校咁。咁所以咧，佢做嗰個嘅預算案咧都已經係包含咗喺裡面。咁變咗咧，我哋亦都唔會話有太大嘅情況，突然間會有好多嘅費用咧，就即係可能係唔夠俾啊，咁樣會影響老師嘅。咁第一咧個問題就係講到嗰個嘅小班嘅情況，其實好多直資學校咧係哋行小班教學嘅。咁小班教學咧就唔係因為視乎有收到幾多學生而定，而係佢每一班其實都定咗嗰個學生嘅上限咁樣，譬如有啲學校。佢每一班係15人嘅啫，咁你反而如果少人讀嘅話，咁佢咪每一班可能仲少咗25人咯。咁其實呢個亦都唔會話因為佢而家少咗學生啦，咁咧反而咧會多咗人喺每一班度。 咁但係而家實際上有啲津貼學校，佢每班都少過25人喎，係嘛？真係 嚇，係啊嗱， 即係你直資嘅吸引力嘅唔好大到喎，真係。 直至咧，即係除咗我哋喺嗰個小班係一個考慮點咧，都仲有其他嘅因素，譬如可能教育嘅多元啦，譬如喺高年班嗰度可能有國際課程嘅提供啦。咁大家都知啦，國際課程其實喺香港，除咗我諗直資學校會喺一個較低收費可以有國際課程，甚至可以喺學費減免底下有國際課程讀之外咧，其他喺香港唔同嘅院校讀國際課程嘅話咧，其實嗰個費用都幾高下。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可以吸納到或者係吸引到家長嘅一個元素。 最后一分钟到啦，其实你觉得咧，今次即系呢啲嘅学校加费咧，担唔担心会调翻转头影响收生咧？ 我相信咧就系家长都会去审慎去考虑啦。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嗰个学校究竟所提供嘅服务咧，或者教嘅多元咧，究竟能唔能够系同嗰个学费佢哋觉得系物超所值或者成正比啦。咁再者咧，好多家长其实考虑咧，我都相信都唔系净系喺嗰个财政上嗰考虑嘅，佢都要睇翻个学校可以提供到啲乜嘢嘅教育嘅一个经验俾学生。咁甚至咧就系、是、一啲嘅活动啊，甚至可能系一啲出路俾学生。咁呢个我谂都系比较着重 啦。OK， 好，唔该晒陈定安校长，多谢你啊。 唔该， 陈定安就系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主席嚟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1。 1908909，或者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嘅24小时求助热线1868，使用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者递交网上求助表格。天气概况，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落雨嘅，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吓。讲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喺火炭御龙山对开嗰度咧，较之前就发生意外事故，好快清咗场，不过都好多车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污水处理厂。由于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在火炭御龙山对开那里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现时一带非常多车的。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污水处理厂。仲有呢就是城门隧道公路去火炭方向咁近住文化博物馆对开呢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场，但是都是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青沙呢个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嘅。咁塞緊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隧道入口范围仲系比较多车少少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系比较繁忙啊。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分别塞到去新楼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就排到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九龙区路面方面，现在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就仲是多车的，尤其是是去龙翔道方向，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去油塘方向呢，而家龙尾就近住虎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都系比较多车㗎。咁新界呢就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至少林苑嗰段多车啦，咁另外深井嗰段嘅交通都系较为繁忙㗎。安全车速报告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你，食得太甜呢会变肥，又会影响牙齿健康，咁所以少甜酒甜就是健康之选。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何文田的花富街呢，有一宗的冧树意外，长春社总监苏国贤。 凤凰木对抗腐烂的能力比较差，用仪器其实就可以集中去看个树根那个部分。 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刘国芬。 散落到各个部门的人手，是不是可以集中在树木办一个统一的管理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三项铁人代表队成员伍泰龙、蔡恩贤、奥斯卡、何斯洛在哈萨克亚洲三项铁人锦标赛勇夺首面亚锦赛混合接力银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学校交学费嘅问题啊！咁啊，大希腊啊，我哋刚才咧就系探讨咗咧关于系直资学校啦、私立学校、国际学校交学费嘅情况啦。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幼稚园加学费嘅情况啊，因为寻日咧教育局亦都系公布咗今个学年咧全港幼稚园学费嘅调整状况，就讲紧系参加幼稚园计划嘅幼稚园之中咧，就有211间学校咧系获准加学费，就比旧年大概系90间咧多出超过一倍啊！咁啊，当中咧就有啲嘅加嘅幅度咧，咁都唔少噶吓。咁有啲可能因为基数低啦，咁所以佢加嘅幅度咧，甚至咧系成一倍咁多添。咁呢个值得大家关注啦吓，因为即系都可能系好多嘅幼儿啦吓，要去到入学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呢个状况啦。而且亦都系咧，比上年咧系多咗咁多吓，即系都系多咗超过一倍嘅幼稚园咧，系结果系会加学费啦，大希南。 但佢加學費之後，政府嗰個資助嘅方法又點樣呢？ 係咁啊，其實教育局都講到咧，其實而家先講下即係點樣去審批佢哋嘅學費嘅調整先啦嚇。咁教育局都講咧，係有嚴謹嘅機制去審視咧幼稚園學費嘅調整申請嘅，就話審批嘅時候咧會考慮學校嘅整體財政同埋實際嘅營運狀況啦。咁就包括係審核佢哋嘅薪酬調整啊、改善師生比例啊，同埋咧就改善學校設施等等嘅因素，同埋收支預算係咪合理等等，確保咧家长能够受惠于计划咧，俾公帑系用得其所嘅。咁至于你讲到话即系幼稚园计划嘅资助模式咧，咁其实就都系讲紧咧系讲紧先系一个基本嘅半日嘅资助额啦。咁如果系全日嘅话咧，会更加系多少少啦。亦都咧系会提咧就系幼稚园学生嘅人数咧去到作出资助嘅。资助嘅一啲项目咧，咁啊除咗系一个整笔嘅一个资助之外咧，咁其实亦都有一啲譬如租金的资助啊，或者是学校社要做维修啊，都有相关的资助的。大希腊， 咁即系唔系？即系就想问啦。咁佢加咗学费之后，家长使唔使俾自己要揞荷包啊？ 咁可能要問一下啲幼稚園業界啦嚇。咁各位聽眾啊，唔知屋企又有冇一啲嘅幼稚園學生咧？大家又有冇關注到呢個學費加嘅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頭先都講到話咧，就有一間嘅幼稚園咧，嗰個今次加費嘅幅度咧係一倍嘅。咁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咁我哋而家就請嚟咧，今次呢間幼稚園就係中華基督教會全源幼稚園嘅校長黎淑傑。黎校长你好， 你好啊， 系咁当然啦，即系传媒焦点就放喺你哋嘅加学费嘅幅度系一倍咁多嘅，咁但系当然都知道你哋本身嘅基数比较低啲啦吓，请你讲下你哋情况。 是啊是啊，今年我哋真系加咗100%嘅，不过就系每月加咗150蚊。咁就好多谢各位。 或者我讲一讲啦，就由上年嘅1650蚊就加至到3300蚊学费吓。 即系其实我哋每月咧喺旧年先系开始加开始150蚊学费。之前咧有几年系零学费嘅，咁我哋。在去年才刚刚开始新加学费150蚊这样啦，那今年就加到300蚊，那都是比同区的幼稚园呢是便宜的。我现在讲的呢，刚才你讲的全年1650蚊呢是全年啦，那其实每月我们11期呢都是讲的交近150蚊的啫。那今年我们加到300蚊，那就比传媒呢就报道我们加 100%。 咁不如都讲，请你讲下即系背后申请加价嘅一啲谂法，或者你哋营运状况系点样？ 其实我哋喺幼稚园界咧，喺2017-2018年嘅年度开始咧，政府都系俾我哋即系向家长收费嘅吓，系全日班吓，我哋成个基本上参加免费幼稚园计划嘅咧，半日班都系免费嘅，全日班咧。我哋呢啲幼稚园咧，我哋得到嘅资助咧，就系、是每个人47,980蚊嘅啫。咁我哋半日班咧，我哋都有36,910蚊嘅，即系话我哋嘅全日班咧，唔单止唔系 double， 就系多少少，比半日班多少少。咁我相信咧，即系成个编制咧，成个津贴嘅安排咧，都系俾我哋咧向家长收取一部分嘅费用嘅咁样。咁我哋就喺2017咧，我哋香港嘅幼稚园咧都有咧向教育局做调费嘅。我哋所谓调费就系我哋开始咧向家长申请，即系由学券制转做呢一个嘅津贴制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向家长申请一部分嘅费用啦。咁大部分幼稚园咧都系几百蚊咁开始啦，咁样。咁而家咧都好大部分嘅幼稚园都系加接近800至1,000蚊。1,200蚊咁樣嘅呢個水平，咁我哋學校咧喺頭一四年咧就零學費嘅，咁主要就係因為我哋有啲儲備可以回饋翻社區，咁我哋就遲咗交學費，即係遲咗四年，第五年我哋先收150蚊，因為我哋即係自己個會咧，我哋好多教育資源嘅，即係作為嘅教會啦，咁所以咧係令到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唔使咁急去加學費字，咁變咗而家我第五年咧、第六年咧開始申請加費嘅時候咧，好似好高咁，但其實我哋比起喺香港嚟講，我哋都係比較低學費嘅一批學校嚟嘅咁樣咯。 嗯。咁都有冇涉及一啲係譬如成本嘅上升啦，又或者係學生人數減少有冇影響呢？ 其實就如果講到學生人數減少，就一定全香港都係嘅。咁但係如果要用加學費去平衡呢一個嘅即係呢個嘅收支咧，就比較問嘅。咁我哋都係加好少嘅學費啦嚇。咁其實我哋應該如果去面對呢一個寒冬咧，即係越嚟越少學生啦。咁我哋真係要面對呢個問題咧，要提升幼稚園嗰個課程嘅質素，先至係有嗰個嘅方向同埋嗰個競爭力咯。真係唔會係因為用錢去即係少咗咁多喎，其實加極都唔夠政府俾我哋津貼咁多嘅。其實主要都收入來源真係政府嘅。不過真係政府嗰個嘅俾我哋學校嘅津貼真係唔夠，半日就30,000多，全日係40,000多。咁對幼稚園嚟講咧，都幾煩惱嘅呢個問題係。 你哋做緊全日班定半日班啊？ 我哋有混合班，即係混合班學校嚟嘅，即是有半日班，亦有全日班。咁香港好多幼稚園都係咁嘅。咁有啲我哋學校叫幼兒中心或者幼兒學校嘅咧，佢哋嘅全日小朋友咧係政府攞緊津貼咧係59,000多啊！所以好奇怪地，我哋嘅全日班咧就攞緊47,000多，咁我係咪即係話每年佢都預咗我哋向家長收取一啲嘅費用咧？咧咁樣我就即係呢個政策我諗係而家我哋行緊係咁啦，我估計佢係諗住我哋係即係每間學校都會有呢個學費收嘅原因之一啦。 我想搞翻清楚，即系嗱，你哋有半日有全日啦，半日你哋就冇收学费噶，系咪？ 系啊。 系啦，本来冇收学费啦，就全日先收学费。咁嘅今年就因为头先讲你起点低啦，所以你就好就俾人报道就好似加咗100% 咁嘅，其实都系收好少嘅啫，因为你全日制。咁但你又头先讲到唔同全日制嘅学校，即系唔计收学费嗰橛咧，唔同幼稚园又有唔同嘅资助额噶。 系啊， 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呢？ 其实嗱，都涉及咧香港嘅幼儿教育嘅编制有关系嘅。我哋其实有两种学校嘅喺香港咧，一种叫幼稚园，一种叫幼儿学校或者幼儿中心。咁我哋隶属嘅机构都系有啲唔同嘅。我哋系隶属教育局嘅幼稚园，咁嗰啲嘅幼儿学校咧隶属我哋叫协调委员会嘅，就系、是、 社署啦，系啦， 冇错啦，有社署嘅参与。 嗰啲系高啲嘅，嗰啲资助额。 系啊，因为佢哋 suppose 咧，佢哋谂住系放6点钟咁样啦，佢哋嘅 即系有托管嘅服务喺里边啦。 冇错啦，系啦，咁就嗰个目标真系有啲唔同嘅，服务嘅对象系有啲唔同嘅。咁但系佢哋就攞。即系帮我哋10000几蚊一个全日生活费，咁我哋觉得真系，而嗰啲幼儿中心、幼儿学校咧都有收费嘅，有啲系，有一部分系有收费嘅，所以我哋觉得我哋点追都好似追唔到嗰个咁嘅服务嗰个水平咯。如果你咁样，即系其实有少少唔系好知道教育局佢用心系点解会系咁咧？咁即系读幼稚园全日班嗰啲咧，咁我哋系可以放早啲，最早放最晏放到5点嘅，即系我哋自己学校。咁我哋就，但系我哋攞少好多嘅资助。其实系佢哋 即系简单啲讲咧，你哋就依家出现咗嗱，第一就系全日制先至收学费啦。咁第二个问题咧，全日制嘅幼儿园同埋幼稚园咧，政府嘅资助又有差异。虽然大家服务有唔同，咁你就覺得咧，即係而家就幼稚園即係由教育局去管嗰啲咧，就好似蝕底啲。就如果有聯合辦事處管嗰啲咧，即係有社會處參與嗰啲咧，佢哋就可能個服務多啲，咁但係佢哋嘅津貼額就會比較大過你哋好多，係啦，咁樣。咁呢個問題第一個要解決啦。第二個問題要解決咧，就係依家學生人數咧跌到唔夠40000人。即係三年之後，殺到嚟幼稚園嚟幼兒園噶啦。咁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呢？就唔係靠收學費可以解決喎。你頭先講，咁啊點樣解決咧？呢個問題又 都唔使3年后嘅，其實而家已經殺。 而家開始見啦，係啦，依家 係啊。你諗下，我哋而家已經收緊2020年出世嘅小朋友嘅報名表啦。 係。 咁收報名表同以往真係已經差好遠噶啦。2020年香港。都生小朋友都是有些即是个出生率都是很低的其实。咁所以其实不用3年后的，其实当然啦，这几年跟住下去都会犀利的，即是都会是真是有些问题的。如果政府不加我们的津贴呢，其实我相信呢，我们在营运上面呢真的很快会出现问题，不单止我们学校的。啊、所以、即我希望藉着这个机会今天即向政府呼吁一下、啊、真的去检视一下我们的津贴和实际环境的差距。其实他们看到我们盘数的。 咁、啊、即简单一点这样说，即人口一路跌，咁啊，即系营运嘅成本又上升，咁嗱，咁你又要维持质素，咁呢个世界得几个方法嘅啫，一个咧就系政府加津贴，咁呢个你哋就希望系咁样啦，即系嗰个。第二个咧就系政府话我津贴系咁上下噶啦，即系适度增加或者增加得好慢，咁你要提高质素要靠收学费，咁咪变咗咧，以前唔使交学费就变得要交。以前加得少就變得要加得多，咁、 嗯、 但係仲要、哦、做咗之後都仲有死亡機會，因為人數少咗嘛，大家有競爭。咁你估計個局面呢2-3年會係一個又係睇下水晶球啦。我哋估計下會係咩個局面咧？ 係啊，即係阿大生係咪啊？ 係啊係啊， 你講得好好啊，係真係因即係其實呢個因素係好重要，係會有死亡嘅局面，仲要睇區域性，因為我哋幼稚園同普通中小學係有啲唔同嘅，我哋係服務社區嘅。我哋細，即係我哋嘅規模係細啲啦，同埋我哋係服侍嗰區嘅人。其實你做得幾好咧，都有機會死亡嘅。原因係你嗰區係有嗰個環境嘅因素喺度嘅，即係啲小朋友咧都係喺附近 嚟， 即 係 冇細路仔出世，你就少咗學生㗎啦。係 啊，同埋最主要，譬如話我哋啲區咧，我係通關咧爭好遠嘅，但我哋三年冇通關，兩年三年冇封關啦。咁咧其實都係好影響嘅嚇，即係我哋。因為我哋嘅學生嘅來源咧，好多時都有少有啲國內嘅背景嘅小朋友咧落嚟單程證嘅可能係，咁咧即係呢一度咧已經係一個問題啦。我都唔係講北區啲學校啦，我已經 你間幼稚園喺葵涌 啊嘛，係啊，但係我哋已經係少咗一大批咧，由即係單程證咁由國內落嚟生活嘅學生，咁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嚇。咁所以咧就算我哋做得幾好。我哋話我哋嘅寒冬咧，就唔應該用加費減費去做嗰個招來去渡過嘅，應一定係咧提升課程，做好間學校。就算你做，如果你做得唔好間學校咧，你減到唔使收錢咧，你都係冇人讀嘅，因為其實生源都係少，佢哋嗰個嘅競爭真係好大。其實所以我都覺得真係要檢視一下咯，即係政府都要俾一條。路我哋睇到究竟我哋應該點行落去啊？咁當然而家我哋嘅成個幼兒教育嘅質素咧，呢幾年咧真係提升咗好多，近呢十年都係提升咗好多。咁所以我自己都真係好努力，成班老師個團隊好努力咁做好課程，同好多大學咧去合作唔同嘅教學嘅策略啦嚇。咁但係最後咧，因為政府呢個政策咧，我唔知係咪佢想淘汰一啲嘅學校啦嚇。咁咧其實就好睇嗰區嘅背景係一回咩事啦？即係北區啊，抑或係好似我哋咁，我哋嘅生源好多時都係同國內落嚟嘅小朋友關，所以都係即係希望政府去正視一下呢一個問題咯。 OK， 好，唔該曬蔡校長啊，多謝你啊。黎校长，对唔住啊，黎校长，多谢你，多谢晒黎淑杰校长咧，就系一间幼稚园嘅校长嚟噶，咁啊都有传媒咧就向过教育局去到查询咧，即系究竟即系上学年啊，啲幼稚园有冇停办嘅状况咧？咁教育局佢回复嘅时候就话咧，有廿间嘅幼稚园就喺上学年结束或者系之前咧系停办噶，咁啊当中咧包括三间咧就同其他学校合并啊，不过咧亦都有五间新注册嘅幼稚园啦，同埋咧另外有五间嘅幼稚园咧，正喺度申请紧学校注册。咁啊，头先校长就话希望可以透过调整政府嘅资助去到帮到啲幼稚园啦。咁啊，戴希立，你又觉得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去到做呢件事咧？ 唔系，因为幼儿教育咧喺政府嘅角度，虽然佢有啊，即系越嚟越多嘅资助啦，但系始终啊，佢希望有个市场机制去做调节。即系简单啲讲，残忍啲讲，市场机制嘅意思就系。除了學費的調整之外就有死亡啦，因為有些區可能真的細路仔少，那你就縮班或者即結束咯，那政府他沒有責任的，因為這個市場是調節的嘛，他就不希望呢就用中小學的模式去代替這個幼兒教育這個市場的模式，所以呢這個問題呢，我相信怎樣可以維持到那個市場的活力的同時呢，又使到辦幼兒教育嘅機構咧，能夠大部分啦，唔可以講全部啦，能夠渡過呢個嚴冬。咁啊，可能佢哋之間咧都要同政府有一個好長嘅磋商先得。我哋 好啦，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再傾啊。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失物認領處第十二集《外星英語遊》。郑子成饰演成叔。 哦，头先我出咗去出面买咗啲英文书，我谂住日头咧就学翻啲基本文法，夜晚咧就拎部机出嚟学下英文。 失物认领处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6，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但希立啊，咁我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讲讲公共财政嘅问题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呢个周末就发表咗一篇嘅网志啦，咁就预料咧，今个年度嘅赤字咧会超过1000亿啊，亦都系咧历嚟嘅第二高啊。咁点解会咁样去到估算呢？因为都讲紧，其实就近期嗰啲各项嘅政府收入咧都系减少咗啦，譬如印花税啦，咁近 期的港股和楼宇的成交量都是减少了。至于地价方面，今年头五个月的地价收入是得172亿，就跟全年度的预算收入1200亿相差超过1000亿的情况。当然都可能跟楼市的状态或者走势是有关系的，这个地价收入。与此同时开支又大，因为在疫情之下就做很多的逆周期的措施，亦都说是讲年初预算案里面就总共1700亿的逆周期，重要就包括之后推出的430亿的保就业和防疫抗疫基金的第六轮措施。所以夹夹埋埋就预计今个财政年度可能个赤字结果会是超过1000亿，咁应该点算咧？大希立， 我咧就依家都啱啱同啲嘉宾倾时咧，我有两个即系一个前提，我觉得要倾下先。一个咧就嗱，因为疫情嚟咧，收入少咗，大家都可以预料噶啦。咁我睇系少咗几多啫。另外咧就用咗去抗疫咧，用咗好多钱，呢、這个大家亦都知道。不过用咗几多，啱啱又可以倾下。咁呢个系第一个问题，但系第二个问题咧，更加紧要嘅咧就系、是。疫情就未完全過去啊，我哋都慢慢喺度恢復當中啦。有冇因為疫情而出現咗一啲結構性嘅問題咧？咁如呢啲結構性嘅問題又可以喺將來裏邊有冇辦法係喺個經濟好翻之後咧，係可以解決到呢啲結構性問題？啱啱我哋咁都要同好多嘉賓傾下。如果唔係咧，香港就會出現一啲危機啦。開始， 其實。如果是今個年度的財政赤字呢是會超過1000億的時候，會是什麼的狀況呢？當然剛才都講了，是一個歷來第二高的財政赤字，僅次於前年2300多億的一個歷史紀錄。但是之後呢就是講緊財政儲備了，財政儲備呢會降至到8000億的邊緣了。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呢，如果不計埋綠色債券所收到的350億呢，这个财政的赤字的情况将会更加严重。有些大家都去到估计啦，即究竟嚟紧啊个经济走势会系点咧吓？我哋开关嘅步伐会系点咧？复常嘅步伐会系点咧？会唔会啊？即如果系可以有望复苏嘅时候，可以增加翻少少政府收入，就唔至于咁大嘅赤字嘅情况咧？咁呢个都可能系一啲嘅变数啦吓。咁啊，不如我哋都问问各位啦吓，无论系各行各业嘅，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将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至下个月5号。医务卫生局话，本港每日新增个案数字开始有回落迹象，医管局公营医疗系统压力稍见舒缓。现时为咗进一步稳控疫情嘅关键时刻。为观察具体疫情走势，政府决定在下一个14日周期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有关措施包括容许所有餐饮及表列处所在严格执行疫苗通行证、红黄码和检测等要求下继续营业。另外，市民在公共交通工具和指明公众地方佩戴口罩，以及在公众地方禁止群组聚集等要求亦维持不变。本港新增559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5459宗本地感染和135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情报多7名患者离世，另外一名2岁确诊男童情况危殆，他上个月曾经接种一剂疫苗，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疫情有回落迹象，有空间调整入境和社交距离措施，政府正在检视。香港田径总会宣布，由于获政府全力支持，积极计划明年2月12日举办香港马拉松赛事。 體育專員楊德強話：歡迎田總嘅決定，參賽人數暫時維持喺25,000人。又話田總上星期五宣布取消11月嘅賽事，可能係由於時間緊迫，未有提及其他可行嘅賽期。政府同田總過去幾日都聽到好多市民同跑手嘅意見。被問到是否因為大型賽事未能在香港舉辦，政府才緊張和積極，楊德強說當局和不同體育總會近幾個月都很積極探討如何能夠舉辦賽事，他覺得部分賽事短期內未能在香港舉辦是可惜，但相信疫情過去，香港依然可以舉辦很多大型體育活動。海關拘捕一名貿易公司的董事，涉嫌透過公司網站供應附有虛假商品說明的濾水器濾芯，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海關早前接獲舉報，表示一個網站涉嫌銷售一款俄稱已獲得相關濾水器品質認證的濾水器濾芯。海關調查後，昨天突擊搜查開始有關網站的貿易公司，檢獲12支懷疑違反條例的濾水器濾芯，並拘捕公司一名70歲男董事，他其後獲准保釋候查。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一兩陣驟雨，明天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風勢頗大，現在的氣温29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系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慢车的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龙翔道启业村对出一段还是比较慢车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还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車多，龍尾去到屯門柏麗廣場。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部分地區曾經落過又或者仲係落緊雨㗎，路面濕滑，請揸车的朋友要加倍注意驾驶安全。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就是先将驾车停定了先至讲电话，又或者可以请同车的乘客代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边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动，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害怕的时候同你一起害怕？讲的就是你的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它才可以陪你走更远的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黑社会利用非法手段逼签合同， 海哥，海哥，太冲动了！ 他们真的可以隻手遮天， 有监控的，这里的监控维修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李成啊，我哋嘅合同都可以唔签，但你条命够唔够硬啊？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 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就講緊啊！而家係香港嘅公共財政狀況啊！咁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預計今個財政年度嗰個嘅財政赤字咧，可能咧會錄到咧係超過1000亿元嘅赤字嚇，咁就係會係咧歷嚟第二高嘅咁。咁大家點樣睇嚟緊嗰個經濟前景同埋公共財政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但係嗱，呢個時間不如我哋請嚟一啲嘅學者同我哋傾啦。電話旁邊有稅務學會嘅前會長吳錦華。吴锦华你好， 系啊系啊，吴生系。 你又点睇司长呢个1000亿赤字嘅估算呢？因为咧就我见有啲其他嘅意见就认为咧啊，其实以往政府都系高估咗个财赤嘅。 你靠客系咪靠客咧？即系 可能系太保守嘅估算，太悲观嘅估算。你又认为系呢个估算系如何啊？ 我会咁睇嘅。咁因为而家讲紧咧就。半年度啦，即係講緊，因為我哋財政嗰個年度都係每年嘅四月到第二年嘅三月，咁其實講緊大約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咧，頭半年咧其實同以前都係一樣噶啦，就係話咧，通常政府都係使錢嘅，即係有啲政府嘅開支，咁尤其是係呢幾年都會有嘅嗰啲抗疫嘅措施啦。有啲保就業啊，或者可能消費券啊咁樣，咁其實呢啲數字咧，你會見到其實已經喺個預算案嗰度推出咗啦，同埋佢都預期咧係會俾出嚟嘅，咁所以呢啲數字喺司長嗰個角度嚟講，就應該係較為實在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到税收啦，或者可能一啲賣地收入啊，或者可能印花税嗰啲咧，嗱當然賣地收入同印花税都有啲落差啦。咁但係講主要嘅税收，其實税收咧喺個財政年度嘅後半年，即係講緊其實12月啊，可能到出年嘅第一季先開始收翻嘅。咁呢啲咧其實就未而家都未知嘅，因為稅務局都未開始去做一個評稅，或者可能都係做人收緊報税表。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喺支出較為肯定的情況之下，而收入預期啊，即大家都可能見到個疫情都仲係反反覆覆啦。雖然而家都有少少下降，咁個收入咧，可能即係喺估算上一定會係比較保守啲。咁喺呢此消彼長啊，即係司長都有講啦，即係收入會比預期少啦，咁啊支出亦都會比預期嘅可能大啦。咁喺此消彼長之下咧，所以佢就有個咁嘅估算，就係話同之前二月嗰、那個預算咧，可能都會有一個一定程度嘅出入啦，咁樣所以就你會見到啦，即係其實之前佢個預算都係講緊係560几亿嘅赤字啦。咁但係其實而家佢話佢估係大約1000亿，可能佢係將最壞嘅情況講咗俾大家聽，即係話如果個情況持續落去嘅時候咧，我哋就可能去到咁樣啦。咁起碼有一個心理準備俾啲市民會知道，就係可能我哋個經濟上大家都要加把勁咁樣，係啦。 嗯，今次司长其中一个嘅估算嘅来源咧，就头先讲系收入嘅减少啦。头先都讲啦，而家个股市同埋楼市咧都系疲弱嘅，咁个成交额咧就比以前系少咗啦。咁亦都讲紧地价收入咧亦都系少啦。咁所以其实嚟紧啊，就即系喺个加息嘅周期继续系存在嘅时候咧，其实预计呢啲嘅收入啊，真系可以有几多可以期望到咧？即系会唔会继续系疲弱咧？嚟紧个市况， 大家其实都可以睇到嘅，即系股市啦，即系其实我哋讲紧嘅印花税啦，同埋地价收入啦，其实都系好受经济影响嘅。咁经济好，当然就会好啲啦，楼价升，咁即系会多咗收入啦。咁市道差嘅时候就会系差啦。咁其实呢个都是一个结构性嘅问题，就系话一个即系税基狭窄，即系其实都讲咗好耐噶啦。长远嚟讲咧，香港都系要去处理呢一个问题，或者去面对呢个问题，而正正咧。因為而家疫情都拖咗兩三年啦，咁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啦，即係地價佢你都見到，譬如地價佢預算係講緊1200亿成年，咁而家半年過咗啦，差唔多，咁其實講緊係得嗰百幾億 二百亿都冇。即系如果你纯粹从一个大数去围啊，我就算冇六百亿，我都希望有五百亿啦，系咪？咁但系而家你讲紧二百亿都冇，即系讲紧六分一。咁就算你话即系下半年可以追得多一倍啊，多三四百亿，其实讲紧都系得佢嘅可能三分一，或者可能最多吓一半。咁呢度智慧比重都好大。而股市呢，股市佢个交投亦都系相对弱咗啦，咁弱咗个印花税亦都会少咗。咁你就会见到啦，其实香港个税收呢，或者个地价嘅收入呢，其实就好受住个经济影响。而正正呢几年呢，大家就会见到啦，因为经济差咗嘅时候呢，我哋税基狭窄呢就会令到我哋个收入呢较为波动，即系少咗。但系同一时间就系、是、大家都见到啦，即系我哋开支或者抗疫需要額外的一些開支出來，咁呢個就對於香港長遠嗰、那個收入穩定嗰個角度嚟講，即係如果個公共財政嗰個角度嚟講咧，就唔係太理想咯。所以就一定要去研究一下究竟個税基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啦。 嗱，阿吳生，我想分開三個問題想同你討論一下嘅。嗱，就第一個問題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計過下條數咧，就譬如即係當呢個疫情出現咗之後咧。我哋大致上咧，应该可以收入到，但系结果少收入咗几多钱？而我哋拎咗钱出去做抗疫，或者头先讲去保就业，又用多咗几钱？你有冇有个初步嘅估算咧？呢个第一个问题，我想倾。 嗱，实际上咧就我而家冇数字喺手，咁但系咧就如果你话纯粹因为我冇实际嗰、那个 唔紧要，即系你若果有冇啲印象 啦，系啦，即系你纯粹以抗疫、防疫、抗疫同埋消费券啊、ESS 啊嗰啲咧，其实讲紧我冇记错咧，都有应该三四千亿噶啦，即系咁呢三年啊， 系 冇记错咁。咁呢个其实应该就好老实讲，就冇预期喺个 支出度 嘅， 系 一个开支上面嚟讲，应该会有嘅。呢个系第一。咁至于你话税收嗰方面咧，咁其实头先都讲啦，因为如果你经济差咗嘅时候，其实上年大家可能咁就会再深啲啦，就系、是、好多企业佢结业啦，或者可能放紧无薪假啦啲员工。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其实上年嗰个薪俸税系比预期多噶。如果税局局长出嚟讲嘅时候，点解会咁咧？就 是、 因为前年太差啦。前年太差，咁嗰啲人咧就将佢褪，话我希望我唔好交个暂缴税，因为我顶唔顺啦。咁但系咧，佢到上一年嘅时候咧，咁因为有一定嘅措施啦，保就业啊各样嗰啲俾咗佢之后咧，咁其实佢挨到啦，咁咧佢就要交翻嗰啲税。咁所以咧，上年嗰个税收咧系比预期中高嘅。咁但系你如果再翻嚟嘅时候咧，你拉扯去睇今年咧，其实都应该系唔会话差太远，同埋你会见到就 系 有通胀啊开始。有通脹，環球已經有通脹，有啲國家講10%，咁再推遠少少，可能譬如話我哋嘅最低工資出年又會再可能有機會會調整啦，咁、啊、即各樣嘅因素，或者中美博弈啊呢啲咁嘅問題都會出現嘅話咧，咁其實預計嗰個收入咧，一定會相對係少啲嘅。咁所以你一来一回就会变咗系多咗好多。 系啦，好啦，即系我哋一个就系使多咗成三四千亿，另一个就收少咗、可能都有几啊，系啦，即系千几百亿，咁都成四五千亿。好啦，咁呢啲入咗肉嘅钱咧，就可能一路就使到我哋嘅储备就减少啦。即系呢个第二个问题，就像头先讲咧，我哋如果要增加收入，其中一个方法就要扩阔嘅税基啦。但扩阔税基咧，好。市场好的时候就又没谈到，市场不好就更加难谈了，即现在就是这样。那这个税基的问题，你觉得会不会变成一个结构性不可解决的问题呢？ 又不可以这样讲的，应该这样讲先啦。税务学会其实呢都讲了都有近20年嘅，即係擴闊税基，呢啲都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咁我哋都要面對。咁你話擴闊税基，你要去研究，其實你任何時間都可以研究嘅，研究噶嘛。研究完之後，我哋要諮詢市民噶嘛，要立法噶嘛，有牌噶嘛。咁幾時都做得嘅。咁但係另一個問題係咩呢？就係話，如果你而家你唔處理呢個問題，係咪將來會有結構性嘅問題呢？2013-2014年嘅時候，學會都做咗一個叫做稅務嘅競爭力研究。咁其實都有講過嘅，就係話而家我哋係冇問題嘅，即係我哋短期遇到嘅赤字咧，我哋係面對到，因為我哋都仲有啲儲備喺度頂到嘅。咁但係你話長遠嚟講，即係 坐食山崩啦、啊、即係你年年都唔好多啊，你年年都赤幾百億咁，年年唔好多幾百億至一千億啊，或者可能幾十億，年年都係赤字嘅時候， 十年八年就使咁嚟噶啦，係啦， 八年就會有問題。咁你家其實就應該要研究一下呢個問題點樣去處理。 係好啦。咁我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啊嗱，咁即係根據頭先咁嘅情況，即係我哋可以即係個即係未來嘅預測咧。第一，你唔使方政府會派糖啦，即係嗰個財政預算。咁啊，然後大家又寄希望 報告 係啦，係啊，即係咁啊，又我哋又寄希望於通關，但係依家又暫時唔喐得。咁啊，好啦，税基又只係討論。咁我哋就嗱，我突然间就谂起阿习近平主席七月一号就讲话咧，就话香港有一啲强项，其中一样嘢咧，就希望我哋思考一下咧，就点样去背靠祖国，就联通世界。你觉得呢两句说话可以提供到啲乜嘢新嘅活水俾香港咧？ 其实呢样嘢咧可以咁睇嘅，就系、是、你背靠祖国，祖国咧其实有一个较为搶先咗我哋啦，即係行快過我哋，就係、是、一個叫創科。而家成日都講緊爭人才啦，人才其中一部分就係令到佢創科嗰個可以做得好。咁國內嘅即係例如叫數碼嘅一啲即係營商，其實都已經做得好好啦，覆蓋率都好高。香港其實相對嚟講，都呢幾年都叫行快咗啦。譬如有消費券，大家開始習慣咗，但其實都係慢嘅。咁另外一啲創科係可以加快我哋去或者加有效啲，令到我哋去處理我哋嗰啲交易啦，或者可能令到我哋經濟可以更加加速去發展嘅。咁呢啲其實咧就正正係可以喺就算係喺疫情啊，就算係喺未通關，其實大家都好習慣㗎啦。你即係你用視像啊，去開會啊，咁其實呢啲都做到啦。只不過就係話我哋點樣去乘住呢個勢。就算你話你未通關嘅情況之下啦，你點樣可以加速咗我哋一個叫做數碼轉型，或者可能叫做一個我哋叫做喺創科上面嚟講發展得好啲。因為其實講緊以前香港嘅啲發展咧，係講緊一啲較為實務性少少嘅，即係製造業啊，或者地產業啊，或者金融業啊咁樣。咁其實而家好多其實已經係電子化咗嘅活動啦，咁嗰啲經濟啦。咁其實呢樣嘢其實全部擺曬上平台，大家都會見到啦。可能全部好多啲雲端啊，又或者可能係甚至乎係Metaverse 啊，呢啲其實呢啲都全部可以喺香港係做到嘅。即係無論你通唔通關，咁你面向國際，其實香港好好地就係話喺呢個無論地域啦或者時間性，其實都可以喺一個好短時間嚟可以連接到中嗱，你打橫睇咧，東西其實香港就係中間嘅，而你南今日睇嘅時候咧，你連接到東南亞啦，同埋北邊嘅我哋祖國，其實香港個位置係好好。點樣可以利用到呢樣嘢咧？就睇下香港人點樣做啦。 OK， 都想問一下咧，就今次司長嘅估計咧，就講緊係今個年度會有超過一千億赤字啦。咁結果咧，就政府嘅財政儲備咧，就將會進一步降至到八千億嘅邊緣啦。你點樣睇呢個儲備嘅水平咧？嗱，以往咧都有一段時間，經常都話啊，好似十幾個月。嘅政府開支嘅水平咧，先至係足夠咁樣。咁而家得翻係八千億嘅估計啦，估計係剩翻八千億嘅財政儲備。咁你覺得算唔算係危險咧？需唔需要擔心咧？ 嗱，應該咁睇，我哋應該喺使錢嘅時候，我哋好強調一樣嘢，就叫財政紀律。我哋冇咁多收入，我哋就唔應該使咁多嚇、啊。即係換轉一個打工仔嘅角度嚟講，我每個月有個人工，我就應該正常嚟講唔應該使突嘅。OK， 咁而家你有幾年係使突咗嚇，咁點解使突咧？可能因為有疫情啦，有各樣嗰啲問題啦，短暫使突唔緊要，去咗八千億，其實我哋都唔係冇錢嘅。OK， 但我哋要去 aware 啦，即係我哋要有個警號就係、是、啊，如果我哋再咁落去嘅時候。我哋計到㗎嘛，大約幾時會出現問題呢，或者叫做一個警號，你就真係唔可以再咁落去啦。咁呢樣嘢呢，其實就政府有個指標啦，即係講緊十幾個月。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話，當我而家完全唔收税，冇晒收入，我可以頂到幾多個月。咁、那個儲備就係咁樣做。咁呢個呢係短期內你會見到佢其實係雖然有赤字，但係個財政都仲係健全嘅。只不過我哋係要去審慎去睇一睇，究竟我哋呢個趨勢係咪會繼續落去？ 如果你話唔係，即係最簡單就係你疫情冇咗，通咗關啦，咁經濟又活躍翻啦，咁就扭翻正啦，咁就咁啊，梗係冇問題啦，係咪？咁八千幾億其實我覺得都仲係冇問題嘅，即係喺中短期其實都冇問題嘅。當然長期我哋就要維持啦，要注意啦。而另外咧，仲有一個比較重要咧，就係我哋仲有一個叫做外匯儲備基金。咁當然啦，外匯儲備基金其實司長都講咗，佢係愛嚟捍衞聯繫匯率就唔會喐嘅。但係重點係咩咧？就係其實我哋唔係冇錢，但係個問題係我哋係咪應該要亂使錢？即係好多市民都會諗嘅，就係我出年會唔會有躺派啊？會唔會有補助啊？咁當然有，當然係開心嘅，但係。喺翻公共財政嗰個角度，就會諗下啦，就係我仲可唔可以 afford 去咁樣去派，或者咁樣去俾咧？或者話你咁樣俾嘅時候，其實你係想達到乜嘢嘅目的咧？如果你話想有一個另外一個特別嘅目的，令到市民可以令到個經濟提升嘅，咁當然應該做啦。咁但係如果你純粹博掌聲嘅，咁我哋就唔建議咁做啦。 OK， 唔該曬吳錦華，多謝你啊， 多謝你， 好，麻煩你。 吳錦華就係稅務學會嘅前會長嚟嘅。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天狗是一种骨牌游戏，打天狗和麻雀一样都是中国国粹。一般人认为打天狗只是纯粹赌博，其实天狗是一个讲求思考、记性、运气和足心理的游戏。岑日飞请来冯以宏、莫锦晴一起讲天狗与麻雀。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瑞文啊，有人话我咧食盐多过你食米、啊。 细杰，冇错啊，不过我点豉油多过你食鸡噃。 诶，咁你都几咸、啊，食得。 系啊，大豆系我嘅挚爱啊嘛。 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中大教授林汉明同你破解大豆基因。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人称毅行先生嘅陈国强分享171公里嘅挑战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53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都想倾下啲劳工嘅数据啦。寻日咧，政府就公布最新嘅失业率啊，讲紧嘅就系6月至8月嘅失业率咧，就系4.1%，就比上一次公布嘅5至7月咧，就微跌0.2%，亦都系咧1月以嚟嘅新低，亦都系咧失业率嘅4年跌啊。咁其中咧，餐饮同埋零售行业嘅失业率咧，都系跌0.3%，就分别系咧0.7%。6.7%同埋6%噶，咁系咪代表住而家个劳工市场真系改善咗好多？大家可以即系渡过咗个难关咧？咁呢个时间我哋请嚟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同我哋倾下。周小松你好， 你好啊， 点样解读个数据啊？ 个数据睇落就真系都几好啦，叫做吓、啊，就普遍都一路咁下跌啦。呢次虽然佢跌得唔系太多吓。啊但系就好之中咧，就都有隐忧嘅，即系会唔会继续嚟紧都系咁下跌咧？我就有少少保留嘅。嚟紧嘅嗰几个月咧，因为又冇咩大时大节啦，啊，消费券嗰个刺激咧，可能亦都系去到水尾啦。咁但系好嘅地方咧，就疫情就似乎就相对缓和咗啲。啊，哪怕有少少反覆嘅时候咧，其实政府都已经系唔会用太过辣嘅一啲限聚措施去令到成个市即系生意好难做啊咁样。咁所以啦，前景咧，我自己判断咧，就会比较缓和咁去嚟紧嗰几个月咧，缓和紧继续去跌，但系就要话好急速跌落去到疫情之前嗰啲水平咧，就似乎未到嘅。 嗯，咁喺呢啲情况之下，你觉得其实政府有冇需要再去谂一啲办法去刺激市道，去到帮助劳工界呢？ 系需要嘅，因为我哋虽然佢依家睇到嘅向好咧，但系有几个行业咧，佢嗰、那个失业率咧都仍然系高嘅。你譬如话建造业啦，睇到佢嘅失业率都系6.几啦，6.4啦，同埋就业不足率都好高噶，5.几噶，即系建造业嚟讲。头先所讲嘅餐饮啦，餐饮6.7啦，同埋零售6啦，其实呢几个行业咧已经系令到成个即系成个行整个。就那個失業率啊，即係 拉高咗个成个失业率啊。呢幾個都係六點幾以上嘅，所以咧就政府其實係都係仍然有需要咧，去喺呢幾個行業之中咧揾啲辦法去刺激佢哋。另外咧就我哋都睇到咧，年青個組別咧，即係十幾廿歲嗰個組別嘅嗰個失業嘅情況仍然都係好嚴重嘅，所以政府亦都應該要諗啲辦法去刺激下嗰度嘅就業嘅。 啊，周議員，我有個可能我自己都諗唔通嘅問題咧，但全世界都話依家經濟又唔好，又通貨膨脹，但我哋嘅失業率咧就會跌。咁但係咧，你就再提出話，仲要想啲辦法去解決，但係政府又睇嚟今年個財政預算就唔會派糖，咁嗰啲係咩辦法咧？ 如果係即係餐飲方面啦，就當然就嗰、那個措施啦，會唔會進一步去放寬嗰、那個 社交距離啊嗰啲 啦，係啦個限制啦，依家得八個人噶嘛，咁你係咪會唔會回復翻12人一台啊？甚至乎每個場所入邊嗰個聚會嗰個人數嘅限制，會唔會進一步隨住疫情嘅緩和會放寬啲咧？咁呢個咧可能就會刺激到嗰、那個飲食業嘅進一步嘅復甦啦。咁、第二個咧就嗰啲建造業啦。建造業嘅隨住一啲工程嘅批出啦，咁開展啦，有啲裝修啊各方面都已經即係唔會好似疫情嚴重嘅時候咁咩啊嘛，咁可能隨住嗰啲工程嘅開展咧，亦都個失業情況咧可能會更加會進一步會好一啲啦。當然，如果有一啲嘅臨時職位可以政府繼續去開嘅，就我相信可以鼓勵一下嗰啲後生嘅。即係一個失業組別比較高嘅，嗰、那個組別嘅失業率比較高嘅嗰啲人群咧，就去鼓勵佢哋去就一啲臨時職位，去拉高少少佢個就業率啦。 嗱，即係呢啲措施應該係政府邊個部門去做？因為你依家做嘅嘢咧，我正話講得覺得好合理，但要做得好細緻先得。咁應該邊個去做啊？ 我諗咧就因為消費券方面咧就到尾聲啦。如果你話繼續去派消費券得唔得咧，我就梗係話都可以嘅。設計下，政府即係頭先阿會長都話，即係政府都要睇餸食飯噶嘛。咁另外咧就如果睇嗰個零售業咧，就即係睇下可唔可以鼓勵一啲嘅一啲國際上面，我哋依家放開啊嘛，關口嗰度零加七可能都就嚟會實施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啲外國嘅一啲遊客會唔會嚟香港咧？咁、帶動到成個零售業咧咁。 OK， 嗱，仲有半分鐘咧，就政府剛剛就表示咧會維持現行嘅社交距離措施至到10月5日啊，會唔會有啲失望咧？ 呢、這個就我相信。都可以啦，政府有个专家嘅判断，我觉得都 OK 嘅。 咁都要睇下咧，嚟紧即系政府究竟检讨呢个嘅现行嘅措施啦，以及去调整一啲入境政策咧，系有啲咩嘅新嘅公布啦。好啦，唔该晒周小松，多谢你啊。 唔该晒， 周小松就系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